外国和国际组织网站载文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在网站上载文指出，朝鲜人民满怀胜利的信心，迈开了2017年的第一个进军步伐。他们的可可信中都充满着一种拥戴举世罕见的天降伟人金正恩同志做慈父的自豪和幸福，并指出朝鲜的社会主义体现了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以民为天的思想，而且在金正恩同志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政治指引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和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一个朝鲜页载文指出，关爱人民是金正恩阁下一切思索和活动的出发点，是他政治活动的最高原则和最大目标，他为人民献身奋斗，还依靠人民建设人民的乐园。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指出，领导者金正恩无比慈祥的形象，使人在冰天雪地的冬季也感觉到温暖的春意。领导者和人民互相关爱、互相信任的国家，也许只有朝鲜一个国家。